Imagine Dragons 的 Believer，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哇，真的要感慨一声啊，外面狂风呼啸，我们在屋里却温暖如春哈。其实也是不要着急，大风会把我们的蓝天刮回来的，我们稍稍等待一下就好了。刚刚也是看了一下新闻在报这件事情啊，说大风给大家影响还真的很多。其实我倒想说，这大风倒把我好像刮回了我的童年时代。那个时候真的是沙尘暴很多，然后总觉得出门的时候那个风吹在脸上确实有一种苦涩的感觉。我们现在先收拾一下心情，马上大风过去就会有蓝天到来了，因为现在的天气我看到已经开始放晴了，比早上的时候好很多了。刚刚有点激动哈，因为下面这首歌真的是超级嗨的一首歌。刚刚在找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在这样的天气，不妨就来听一些可有帮我们舒压的歌曲，让我们去释放自己，跟着去摆动一下，哪怕是我们的双腿也可以。这首歌来自王峰，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那其实提到周慧敏，相信很多热心的网友们和我一样关注这点事件呢，可能会想起前两天那个事情。就是当时呢，我正在刷微博，愉快地刷微博，突然间看到有张敏的消息跳出来，我当时以为可能是有什么活动之类的，结果没想到是张敏发了一条微博，里面提到了周慧敏，提到了和他就是这一世你安守着我，无怨无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感，有一些很离奇的感觉。当时这个网友啊，真的是脑补了一系列的爱恨纠葛的剧情。后来发现两个人这个情感啊，只是姐妹情深，好像就是只是芒果台的一个之后的节目的这样一个炒作而已。我也相信了，而且面带微 笑， 相信很多人是被溜了这么一下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一位老牌的女神，她现在依然闪耀在我们中间，她呢就是王菲，而这一首歌应该是我最喜欢她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这一首《人间》。 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转呀转呀，嘎噔转呀转呀转。92年在市场开小店，为街坊邻居做衣裳。你的那个娃娃刚会走路，才长起牙，没曾想长大。孙姨说她长得跟你可像了，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夜上蒙尘又脱胶的窗花。潮涨的海港，你牵我走过越岸越几丈发芽。脚下的缝纫机在转呀转呀，嘎噔转呀转呀转。石头砌针线，将岁月和旧皮革都成上衣角。那阵下雪，毕竟上水点半去郑州，路是刚过春江。熙攘的燕郊山，几时前进，快有对门拆迁的砖瓦。有些事不到亲历，听来笑话，没痛惜才不觉得胖。要等青春不复才欢悟，人生不知在何处被落下。转呀转呀，嘎咚转呀转呀转。转过小小的家，转过世纪，转眼鬓角又白发。厨房冰上啤酒，桌旁几粒毛豆，要进黄昏才歇下。昼夜折旧成皱纹，悄把丹覆藏进枕边花。光阴就在那不去衰老，不觉盈亏的日常中倾倒。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远方有我不像话辗转的牵挂。 转向远方，远方的我有好些话不太善表达。 这来自刘浩林的一首《缝纫机》，相信很多人家里都会见过这种老物件哈。当然，可能现在的孩子们可能真的是见不到了。我记得那个时候，缝纫机真的是很神奇，就觉得踩一踩它，然后就可以去缝出一条直直的线。现在想想也是一种很好玩的记忆了。在这里再提醒大家，大风天气一定要远离各种的广告牌，谨防这个高空坠物，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听歌的时候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再来听一首来自赵照的《慢慢的》吧，让我们的生活再变得慢一点。 慢慢觉得自己变老了，妈妈说的话都是真的，妈妈说你早晚会长大的，妈妈说你早晚会明白的，慢慢觉得自己混蛋啊，妈妈说的话都是对的，妈妈说我们都是妈妈的孩子，妈妈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只有慢慢慢慢慢慢来，只有慢慢慢慢慢慢走，只有慢慢慢慢慢慢等，只有慢慢慢慢慢慢找。

का मौका जब भी किस्मत देती है किनके तैयारी के दिन तुझको मोहलत देती है मांगती है लागत में तुझसे हर बूंद पसीना पर मुनाफा बदले में ये जान ले बेहद देती है 这首印度风情的 Dangle 就是来自摔跤吧爸爸的电影的原声带。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没错，那这一部由阿米尔汗主演的新片摔跤吧爸爸也是在今天上映了。啊，这一部我真的是要去看，尤其刚刚听到这个主题曲电影原声带这一段，应该是他的女儿第一次失败之后电影当中的这样一个音乐，特别的震撼人心，所以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电影院里看一看，感受一下哈。这部片之所以引起大家关注，是因为它口碑真的很炸裂，甚至在 IMDB 上高达了9.2分，就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那这次呢，他是在阿米尔汗在片中呢经历的19岁、29岁和55岁三个年龄段，就是米叔特别让人敬佩的就是这一点了。他是先演了以他51岁的这样一个年龄哈，先演了29岁的这样一个主人公的形象，之后呢是迅速增肥到演这个55岁的这样一个摔跤教练老年的阶段，到最后又迅速的健身减肥去演19岁的青年阶段。哇，真的当时电影当中这个画面一闪现一出现的时候，他这个肌肉线条特别的明晰，你能想象这是一个51岁的人吗？非常的震撼，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电影院里看一下。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纵感线，就是他们一起来演唱的一个现场版本的这样一首歌曲，非常的 happy， 就是爱的初体验。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十点来告诉我，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笑脸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我想起唱哦，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你认识了说你真的要走，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 把我的项链还给我， 把我的项链还给我，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 帅哥，就把我留一道，别去了。 就来浇忧愁， 想摇摆就来浇忧愁， 却懒懒不想出去走， 却懒懒不想出去走， 想要来一道长寿宴， 想要来一道长寿宴， 发现我未满十八岁， 发现我未满十八岁， 是不是我的十八岁， 是不是我的十八岁， 不要为爱情流泪， 不要为爱情流泪， 是不是我的十八岁， 是不是我的十八岁，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旧梦依稀，往事迷离，春花秋月里，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飘来又浮去，觉来又生君去，无语翻云覆雨里，最两情相惜，两心相依，得来复失去，有时待合，有歌待应，有心待相惜，往常相思，往常相守，却空留今与离，情相约，以心相许，以身相偎，愿无相忘，愿无相负，又奈何恨与情，得非所愿，愿非所得，看命运嘲弄造化游戏，真情诺诺终于随乱红飞花去，期盼明月，期盼朝阳，期盼春风雨，可你风不解，血雨伴雪，最美这支曲，风狂雨飞， 这一首来自刘欢的非常经典的作品《凤凰于飞》，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甄嬛传》的一个片尾曲。这首歌是由他作词作曲的，每次看到《甄嬛传》的时候，都是专心的等到这个片尾曲唱完，好像也唱完了这个所有影片当中人物的一生。下面这首歌来自陈鸿宇，陈鸿宇呢是我们之前听到他很多的歌曲了，这首歌曾经也在节目当中放过，是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选的一首歌。这首歌说的是很多人呢多了一些洒脱和闲适，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这样状态，悠悠于世，来来去去，保持这样一份自我和独立，由人心去探索走向世间草木的自然法则。所以说这一首歌就是他在上一张专辑提到过的一句话，成了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一如年少模样。 昨日担当，昨日甘

眼前有点甜，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黏，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爱恩先越让人留恋，总是美得越蜿蜒，我们太倔强，连天都不忍再反对，深情一眼挚爱万年，几度轮回恋恋不眠，把岁月铺成红毯，见证我们的极限，心疼一句珍藏万年，誓言就该比永远更远，要不是沧海桑田，真爱怎么会浮现。咸有点甜，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我回头看擦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黏，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爱恩先越让人留恋，总是美得越蜿蜒，我们太倔强，连天都不忍再反对，深情一眼挚爱万年，几度轮回恋恋不灭，把岁月铺成红毯，见证我们的极限，怎么会浮现？我一眼不变，不准红毯见着我们极限，心疼一句珍藏万年，誓言就该比永远更远，不是沧海桑，斜风冷雨，春暖在眼前。 这是来自林俊杰演绎的一首《一眼万年》。之前在2010年的12月8号，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他说》，这个他是女的他，而其中收录了10张他创作给女歌手的歌，刚刚这首《一眼万年》就在其中。经典的女歌由男生来演绎就有不同的味道。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鹿先森乐队，这首歌不是春风十里哦，但是呢也是在他们这张专辑当中。这个呢是鹿先森乐队在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总是充满诗意的这样的名字啊，很久以前最后送给大家，那希望大家在今天过得开心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相遇究竟有多漫长，我竟然无言以答，一个眼神几句话就像一瞬间，可是漫长的又像一生啊。每个故事该从何讲起呢？说不尽的人说的说不清的话，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切都会一样，有迷人的开始和平淡的收场。今夜月光又抱着你和我，照进心中那遗忘的光，仿佛时间就像停留在你脸上，不声不响。今夜月光又抱着你和我，看见心中那道遗忘的光，真实的时间就像停止在你脸上，不声不响。 北京时间21:00。